摔碎了山河，只为一颗心，爱到分离才相遇，只为一滴泪模糊了手。我用所有报答爱，你却从此一刀两断，永不见风雨。风雨，风雨， 看得出他们那个把生活带到这个音乐里面了啊、哦。